你不来我也不会失望，我心中有星月的光彩，我没有悲哀，幸运有同在，幸运与我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斌带出的《倚天拔剑观沧海》，朱明英演唱的《愿大家都成功》，陈俊华演唱的《渔舟唱晚》。 Субтитры сделал DimaTorzok.

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我思念故乡的炊烟，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。哦，妈妈，如果有一只竹笛向你吹响，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

啊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。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欢迎回来，回到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李双江演唱的《黄杨扁担》。 黄个杨扁扁担软溜溜，那么结果呀哈利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，哎结呀结呀下溜粥来嘛哥呀哈利呀，接呀接呀下溜粥来嘛哥呀哈利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了嘛接哥呀哈利呀，溜粥的姑娘回梳头哎，接呀接呀回梳头来嘛哥呀哈利呀，接呀接呀回梳头来嘛哥呀哈利呀。结束一个盘龙钻喇嘛结果呀哈利呀，二结束一个茶花妞妞，结呀结呀茶花妞来嘛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茶花妞来嘛哥呀哈利呀。只有三结嘛数得巧喇嘛结果呀哈利呀，数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结呀结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利呀，哎 呜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崔福顺演唱的《花泥之歌》，宋祖英演唱的《飞》，程琳带出的会不会太可惜。 Oh.

丧母变胆，亲友亲哎，我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，丧母变胆，亲友亲哎，茶叶飘香，歌不停落，你问我山南的歌哟，我想江边上哎，种茶人落哎，丧母变胆，亲友亲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。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任桂珍演唱的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有吃有穿》。

洁白白的月亮，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，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。 想你，我知道你水边的荠菜花那一朵鲜开，我知道你山中的柳丝那一只鲜绿。